面对这24个职业技能完全混杂的散人，四人明显是经验和判断都完全跟不上。最终，四人接连败倒回来后，牧师千叶离若默默地说了一句：“就算是擂台赛，这一轮你们也输了。”擂台赛的意思就是，四个人对君莫笑造成的总伤害都无法将他的生命耗尽，这看似是四场单挑，实际上。 可以说是一挑四，四人都沉默了，不是对差距没有准备，而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先前的踌躇满志，此时想来觉得很幼稚，很泡影。帅，陈国这边完全没有体谅输了一方的心情，对叶修大加称赞。哼，应该的。叶修依然是笑着说。 今天先到这儿吧。展楼兰说着，口气中明显听出有些没精打采。众人退出竞技场，门口站成两边，一时间也没人说话。怎么回事？这个样子可不像是要去打职业比赛的人呐！叶修说着，这么大的差距，还打什么职业比赛啊？ 小北忍无可忍，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不是吧？你们还真觉得你们一进职业联盟就立刻可以拿个冠军回来？那个是玩笑话了。展楼兰说：“但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水平能季后赛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季后赛里运气好一好，不小心拿个总冠军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 叶秋笑了。这个展楼兰有点尴尬，因为他们确实有过这种幻想。 因为季后赛是淘汰赛制，有时候一个失误就可能葬送掉整个赛季的努力。这种时候，无疑运气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真要人品大爆发，混到个总冠军也是没准的事儿。所以他们私下聊天时，这种幻想其实还是挺多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吧。叶修说。 如果我们现在进入职业联赛，我们可以排到第几啊？小 北忍不住问着：“你们只有这些人吗？其他队友呢？”叶修问。“我们有6个人，有一个这几天都不在，不过水平以后我们差不多。其他人我准备再想办法补充。”“挖职业选手吗？应该是了。有什么物色好的人选吗？”展楼兰犹豫。 战队都准备到这个阶段了，人选他其实已经物色好了一份名单，等联盟这边的审批报批完毕后，不会有变后，就会立刻开始接洽了。不过人事方面的事儿比较机密，展楼兰有些犹豫，此时方不方便和叶修说。叶修却是根本就没等他回答，接着道：“ 职业选手你们是肯定需要的，而且一定得是老将。” 你们千万别想着你们6个就是主力，然后随便找4、5个过来当替补打打轮换。”五人又是齐出表情，全是瀑布汗。很显然，他们就是这样打算的。对于职业联赛来说，你们都只是新人呐，你们需要找老将，从他们身上学很多东西。哦， 展楼兰应着。 还有， 五人齐竖耳朵。 今天的比赛不要太放在心上，不是你们不够厉害，是对手太强大。五人一起泪流满面，表情都忘了发了。这话，你这个对手来说合适吗？叶修的这种理所当然，陈国已经是领教过不少，早就见怪不怪了。不过看到展楼兰五人集体死鸡般的反应，很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陈国到底还是没能对展楼兰这些人经营出什么好感，看到他们被叶修虐完，再是一通训话，觉得痛快不已。叶修这种安慰方式确实也没起到多大作用，五人此时情绪终归还是消沉了不少。曾经一起聊过的那些憧憬，此经一战都成了南柯一梦。现在想来，甚至还有点后怕。 暗自庆幸他们只是互相之间玩笑着说说，只要真声张出去，比如说现在在宣传中自命不凡地打出口号，那等进了职业联盟可是要被人看掉笑话了。电子竞技毕竟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职业圈。展楼兰他们这五人年纪都不大，也是少年心性，想着隐藏实力，等进了职业联盟再一鸣惊人，让那些职业高手们大跌眼镜，到时一定很带感。结果现在终于知道这念头用坐井观天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了。平时看比赛什么的，觉得职业选手也就那么回事儿，职业选手能做出的操作他们也能，手速之类的东西他们也都练得没什么压力，哪想着真和大神较量起来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平时能飙到200、300的手速，此时却是完全施展不开，平时练得极熟的连招出没两下就被人给破了。展楼兰这五人半天不能从懊恼中走出来，但外界他们布置好的宣传造势却已经开始了。首先有消息传出的是各大荣耀论坛，这些论坛的八卦板块里到现在都有不少有关君莫笑的讨论，而就在这些讨论中闪出了一条对君莫笑最新情况的跟踪八卦，其中果断指出的就是君莫笑已加入工会一展天下。一展天下虽然没像俱乐部工会一样在各个普通区都建立分会网络，但在神之领域却早已经是赫赫有名。其实在一般玩家的观念里，到了神之领域，普通区就已经是过去，在普通区有什么成绩那都不值得吹嘘，所以像俱乐部工会这种从普通区抓起的长远规划在大多数玩家眼中都是无视的，大家只看神之领域。而在这里，一展天下可是极为少有的玩家工会中能像俱乐部工会一样有点势力的。一边是很有名的玩家工会，一边是近期最火爆的神奇人物，双方的结合立刻将已经渐渐有些平淡的有关君莫笑的讨论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八卦人物们都是闻风而动，开始灌水盖楼胡说八道。这个消息俱乐部工会当然也是很快就知悉了，他们甚至不需要通过爬论坛。一展天下这样的工会虽然不被他们当成是主要竞争对手，但也要提防突然跳出来搅局。他们这些俱乐部工会至少还要注意影响，注意互相之间的实力制衡等等，但玩家工会哪管这个，做什么就凭一个爽字，所以做出的什么举动根本无法预测。这样的不定时炸弹，各大俱乐部工会当然也会安插人手努力获取点情报。像新成员加入这些都会有系统公告的消息，正好有卧底在线的当然是连忙把这消息传送给工会。观望，观望，观望，一直在观望的各大俱乐部工会全没想到几天下来竟然观望出了这么一个结果。本来君莫笑现在的名气都让他们不敢随便轻举妄动，现在又加入了挺有点名气的一展天下，这下想对君莫笑动手就更麻烦了。在论坛冒出的消息吸引了玩家们的眼球，引发大家的讨论，更让各大俱乐部工会感到越来越棘手时，各大电子竞技的平台却又齐齐出现了一条消息：荣耀工会一展天下的会长展楼兰将组建战队参加下赛季的职业联赛。如果说论坛的消息有时会是八卦，一真一假的话， 那么被网站平台这样正式公布出来的消息却基本都是八九不离十的。这条消息被人迅速转向各大论坛板块，飞快地在荣耀玩家会踏足的每一个地方传播着。这展楼兰本身就已经是荣耀里一个相当有名的玩家，指他的名字就已经可以吸引到相当的眼球，再加上又是要新组战队这样的消息，自然广受关注。更重要的是，在结合之前君莫笑加入工会一展天下的消息，所有玩家都有了一种恍然感，这哪里是加入什么工会呀？分明是加入了展楼兰将要组建的战队吧。难怪君莫笑这么出风头的高手竟然没有被哪家俱乐部给挖走，原来是被展楼兰抢先下手给笼络了。展楼兰是很强的人民币战士，这一点知道的玩家很多，但这人到底是什么身家，那就没多少人清楚了。此时出现的两则消息中公布了的信息并不多，就是展楼兰意图组建战队参加下赛季的职业比赛，而君莫笑已经加入了他的工会一展天下。俱乐部工会方面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难题已经不单是由这些工会会长们思考了，问题已经进一步又扔向了更上层的俱乐部。新战队面对这个，那可不是只凭工会会长就可以当家做主制定对策了。如今的职业联盟，每赛季常规赛排名最后两位的队伍会被淘汰出局，而后新赛季会有两支新的队伍加入联盟填补空缺。荣耀竞技毕竟发展时日尚短，还不能建立起完整的次级联赛，实行升降级的制度，只好采用这样一种比较残酷的淘汰机制。如何确定是哪两支队伍，联盟自有一套选拔审核的方案，各大俱乐部对这些规章制度当然是清楚得很。赛季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下赛季的新队入替选拔确实应该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公布的消息多半是靠谱的。更何况各大俱乐部也是各有关系各有渠道，略作打听，最后都确定了这一消息来源是可靠的。对于新战队，各俱乐部可都不敢等闲视之。如今的联盟，新队并不意味着就是弱队，尤其是在拥有一个强力投资者的情况下，大把的金钱攻势下，很可能直接就打造出一个豪华军团，顺便还会把转会市场搞得乌烟瘴气，把联盟格局冲击得颠三倒四。这次组队的展楼兰，荣耀网游中赫赫有名的金钱战士，而且到底是什么家底儿也没人清楚，这让各大俱乐部心中难免要打一通小鼓，尤其是这展楼兰竟然已经把君莫笑给笼络了去了。君莫笑是谁啊？玩家们都不知道，各大俱乐部可是心知肚明，那可是叶秋大神，要不是退役的身份肯定会被抢破头。这展楼兰把叶秋给笼络到了，虽然不可能下赛季立刻就派到场上，但以这位被誉为教科书的大神的能耐，调教好一支队伍绝对绰绰有余。这条消息被确认后，各大俱乐部都已经开始召开紧急会议。叶秋单干大家重视，但还没觉得有多可怕，结果这家伙居然找到了这么一个实力成谜的靠山，顿时让大家都不安起来，甚至有一些人已经怀疑叶秋从家世突然退役，是不是就是已经和这边的展楼兰达成了什么协议。这展楼兰要成立战队 申请报批绝对不可能只是今天一天的事儿。要达到审核的要求，准备那些申请材料，这都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工作。筹划个一年两年都不值得惊讶。这叶秋到底是什么时候和这样一伙人搭上线的呢？可以让他放弃掉打拼了七年的家事，甚至不惜以退役这种自废武功的方式逃离。这斩楼兰要建立的战队真这么吸引？许多俱乐部这一想就想多了，把整个事都弄得阴谋论起来。也只有家事完全知道叶修退役内幕的家事，此时可以保持清醒，不胡思乱想那么多。但是叶秋依托这样一个势力重新崛起的话，也同样不是他们想看到的。而且家事这边，刘浩、陈野辉等人一番努力，获取到了其他俱乐部尚不知情的消息。此时的叶秋身边已经网罗到了一批高手，很可能其实就是斩楼兰那边要组成战队的选手。于是俱乐部又向陈叶辉的工会这边索要了斩楼兰工会的诸多情报，大家开始深刻分析斩楼兰里的哪些人会是这潜藏着的高手。魔道学者、拳法家、刺客、枪炮师，一展天下里这四个职业的玩家已经被通通盯上了。家事俱乐部深信高手就埋藏其中，正在思考是不是要用野号开始试探。问题是一展天下也是拥有上千万人的工会，就算是取理论上的平均值的话，每个职业都有400人，这四个职业就是1600人。只要全去试探一下，工作量大不说，动静也会闹得太大。这斩楼兰刚刚宣布要成立战队，于是神之领域的工会立刻遭到袭击，这肯定会引起关注。哪家俱乐部也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吸引到公众的眼球，得想办法制造出一些争端呢。对于叶秋重启炉灶的家事，着急地思考着对策。各大俱乐部因此事而焦虑着。星星网吧这边，叶修和陈果也在看着这些新闻，看着玩家们的讨论八卦。 这些家伙对战队的组建有点幼稚，不过这炒作倒是搞得挺成熟的。 叶修点评说： 怎么，你看他们特意把消息分成了两部分，先公布我加入了义展工会的消息，这通过论坛放出，再通过平台的新闻放出他们组建战队的消息。其实从始至终，他们有说过我会加入他们的战队吗？没有吧。这是以防落下画饼，他们要说我加入战队，那明显就是欺骗嘛。 但这也算是有意误导啊。 当然， 心眼真多。 陈国鄙视， 没点心眼怎么混得下去啊？ 组战队的时候怎么看不到心眼了？ 小孩子比较天真，但想着一鸣惊人，你能说这不是心眼吗？ 他们是真的实力有些不济，还是你故意刺激他们？ 我有那么不厚道吗？ 你的厚道是指他们确实实力不够，还是你在刺激他们帮他们进步？ 当然是他们实力确实不够。 比我怎么样？ 你？ 叶修的眼神已经给出了答案。 你真厚道啊。 陈国咬牙切齿。